个座就可以了，为什么还要一到客位呀、啊？ 快去！ 哎，哎。请这边来吧。 怎么了？他坐到客 客官就可以了。你瞧瞧，为什么还要离到上头去呢？ 休得多言管事。 哎，这你倒来着了。 Thank you.

锁麟囊就是赠给他们的。 是啊是啊，你们领过来，领过来。 干什么呀？ 当初大都之事， 我还记得。 不认输了，不是就完了吗？如今找家福了， 你们变怎么样啊？ 那好了好了，小孩儿，小孩儿，过来。 你们多大了？ 我们五岁了。 好，正好二位大姑。 这位秀乐取巧，我用一夜你为提了，当年我吃家之事，受尽世态炎凉，在春秋之里，多梦是娘子，怎么苏林呐？我夫妻才有今日，恩人情上，受我全家一半。 听众朋友，刚才您听到的是王银秋演唱的京剧《锁麟囊》当中的几个唱段。今天的节目是由沈孝昌编辑，周杰主持的。听众朋友，再会。